蛋要到苹果。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？ 谈天作对，就算输，也赢得更多。 醉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我心瞬间绽放万朵蔷薇，那只是陶醉。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宇宙天际烛光万彩也执着的红玫瑰。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一意孤行已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

去何从？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却在无言中，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 中不同， 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。